心是那么荡漾，心是那么浪，歌是那么悠扬，曲儿是那么狂，看什么都痛快，今儿我就是爽。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做你放哦哦哦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什么都痛快，今儿我就是爽。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嗨哟哦哦，走你放哦哦哦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 爽，这个 feel 二爽。